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飞鱼 三 D 画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我们又发掘了一位新嘉宾，新朋友，其实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对， 每天跟咱们工作在一块的高人啊，凤凰 U-Radio 著名的文艺青年，电影青年， 对，跟我背靠背的我的好兄弟， 你的卡哥。 对，我的卡哥 舒卡。舒卡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舒卡。 他是专门学电影的是吧？今天这个话题呢应该是你的专业领域里面你们要关心和研究的这个人物和话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冯小刚，平时就是他的这个作为导演的话没得说，那当然是有好多部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 是， 但是我现在看他有的时候说的那个话吧，他真性情，这点咱们都知道。他又导过， 这个我们有共识、啊。 对，导过春晚，当时也是有一些争议哈，就说你自己就说老是饱受这个审查之苦，那你现在又去审查别人，这是不是本身是一个讽刺？我后来看过媒体报道，就说他为什么会接受春晚的这个邀约，他去做导演。原来他是要报答一个人的人情，他说，因为他当时拍电影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删减的这个问题，最后呢，他是找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人，帮他解决了他当时的一个麻烦，他说是为了报答他，他就答应，当然也不可考，可是这是人物杂志的一个报道，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现在就观察冯导他有的时候讲的话吧，我觉得他没什么道理，就是但是呢他又折射出他的一种心理或者心态。比如说最近他就跟人民日报干上了，人民日报最近也经常卖个萌是吧，也挺接地气的，就跟冯导开始对掐，那几个回合的激战，起因呢是因为冯导他在一个综艺节目里的时候，在做评委的时候，应该是他突然之间就像影坛的某些现象他就发炮了。他就说到呢这个《奔跑吧兄弟》这部综艺电影，叫做他这个六天就拍摄完成，还获得很高的票房，现在已经有突破4亿票房。他说呢这会导致没有制片人会继续愿意投资一部严肃的付出了很大努力的电影。然后呢他就接着在各种场合下的新浪娱乐采访他就说这就是电影的自杀，一部电影5天或者10天拍完挣好几亿，那让投资人心都乱，他们以后呢只会去抢这种项目，不会再有人投那些需要耗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电影，让电影人心都凉了，今后还会有人去好好的拍电影吗？好，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好，接下来他就开始有新的动作，他就号召电影人团结起来，就找相关的这个部门，通过这个行政的方法要去管一管，就说你不能让他再这么拍下去，至少你也不能让他这个在线上放。他说电影局你不能通过，你现在通过呢就是不妥，那如果在电视上放反那没问题。他就呼唤主管部门要管一管，但首先呢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共识。人日报呢就看不下去了，他觉得他的这个论点呢是有很多的这个破绽， 代表人民批判了一下 他的这个批判我也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其实人民日报他就说这个行政手段解决问题也不是那么的合理，然后还讲到呢冯导 这个话从人民日报那儿听到还怪怪 的，对，还挺怪的他就讲了好几个这个论点，我等会儿我再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吧。就是 其实 你们看 之前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之前有影评人给冯小刚写了一个自传式的一篇文章，然后他里面就提到说冯导一直号称自己的电影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拍的是人民电影，那现在呢人民日报在批人民电影，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骂战的。但是你看两派的观点，冯导为什么说自己是人民电影，是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真正 接地气的，给老百姓走进生活的一些这个电影，他拍的作品都是这样的理念。但是人民日报现在说他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像之前冯导炮轰的综艺电影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因为很适合全家去看，也在过年的时候正好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但是现在冯导出来炮轰他，就包括冯导说的很多言论啊，说什么苍蝇啊之类的，你会觉得包括让这个监管部门出来管他，你会觉得他其实这也是在跟人民需求的一个对立面的站着，所以你就会觉得可能冯导确实这次说话有些失言了。但是反过来我反而很赞同冯导说的话，就是我认为他说这个综艺电影确实是对电影产业的一个冲击，但是我不认同他后面的那些做法，比如说要求大家团结起来抵制他。因为你想，作为一个严肃的电影艺术的工作者来说，他可能经常会拍一部电影没有人看，但是这个电影是有深刻含义的。但是作为一个电影的观众来说，比如说像你我，可能在我大多数时间我不想去看一个沉闷节奏的电影，我反而喜欢看这种嘻嘻哈哈或者说让你看了很爽的电影。像1942我之前看过，然后但是看完之后我心情很不好，你会觉得真的很沉重。但是你像爸爸去哪儿或者是奔跑吧兄弟这样的电影，你看完了你就知道你很开心。所以我可能就真的在我需要的时候会去看这样的电影，反而不会给1942这样的电影去贡献票房。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想安静下来，没有时间没有事情做事儿的，没有事情去做的时候，想寻求一些心灵上的东西的时候，我可能会翻开这个影评去看一部像1942的这样的电影。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我已经不想在电影院看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认真深刻的电影人，可能你的很多电影作品确实是没有市场票房的预期，或者说很多观众是不愿意进电影院去看的，只是希望在真正去探索这些东西的时候去看一下你的电影。但是呢，这就造成了一个冲突，就是电影导演的作品他们真的是很有深度的，但是得不到票房，这明显就是市场对这部电影的一个反应。但是也反过来说明观众对这个电影导演他可能是没有在愿意用人民币去证明这部电影存在的价值的，更多的时候是思想上或者说心灵上对他电影的一个认同。所以这是一个市场和文艺电影的一个矛盾，我觉得这个矛盾是无解的。但是像冯导这样的说，他把这个事情推向另外一个极端，要求行政部门来管，我觉得更是一种无奈之举，或者说感到深深的无力对市场的现状。 哇，春雨这段信息量太大了，我都有点理不清他的这个主要论点在哪儿。他、 我听到的， 你听懂了吗？ 我听到的主要是他还是围绕我们一个大的就是 因为我不觉得他说严肃的就会沉闷吗？而且综艺电影跟文艺电影一定是冲突的吗？我不觉得， 我没有说这个是冲突的，就是我的理论是说，如果你是一部严肃的电影，很多时候我在电影院去选电影的时候我不会去看它，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很沉闷的。 这是春雨他个人的一个取向， 对他这说明他的一个观影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冯导他们必须去揣摩的。 对 但这个他可以很多技术手段去实现，会不会比如说 因为你 贺岁档的时候你不会去放一个1942，我就这么想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1942是在贺岁档上映的、 是吧？是在，哎呦， 的确是 业余了。 这的确是，但是我刚听到春雨说的里面，他主要是就提到一个、还是我们就是讨论了好久的这个老油条的话题啊，就是票房关于跟那个艺术价值的这个问题啊。我始终我觉得就是艺术片跟商业片，它其实不能简单的就是 那像《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它算不算？ 我觉得 它算商业片吗？ 都不 算 电影， 它算电影吗？ 我都觉得它不算电影。 来看的就是它是不是够格，就是称得上是一部电影。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上面我比较还是比较赞同就是冯导他自己的一些基本的看法的，就是他说这个电影可能他觉得这部电影被称为电影的这个爸爸去哪儿也好，或者说奔跑吧兄弟，但是他不代表说电影不能以这种方式来存在。就是说电影它其实是有很多多元化的取向的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纪录片，有剧场动画，有伪纪录片，比如说，然后这个不代表说 他这次拿的牌照是 纪 录 片 啊，那我就觉得还比较能够理解。其实我看过他第一部啊，就是《爸爸去哪儿》的时候， 你看过那个电影是吧？ 我没有看过电影，但是我看过他的其中一些片段。我的确是觉得他的质感来说是比较很难称为是一部电影的， 是吧？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综艺节目。但是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去买账的时候，是因为你一直在看《爸爸去哪儿》的这个电视的综艺节目，或者《奔跑吧兄弟》的电视综艺节目。那当你去电影院看这个电影的 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心理预期，你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你知道它演的是什么，是不是你想要的。但是反过来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很多电影即使我们看了预告片，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些电影里会演什么。所以如果是我是一个观众的话在这个时候我希望看到什么东西，可能我自己已经很清楚了，然后我就愿意去掏钱去买一个能给我安全感，我知道这部电影就是什么的一个电影，我宁愿去消费这个，也不愿去说啊，我花了90块钱，或者说3D 的电影可能都要100多，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电影它实际演的是什么，也许出来我给它的评分只有2分，但是进去之前我是满心期待的。 这个我其实有点怀疑啊，我是觉得就是你所谓的观众对这个电影其实是已经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也好，或者他非常了解他要看的是什么，我是表示怀疑的。因为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电影市场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审查，有规管啊，有各种各样，然后包括像因为它是一个新兴的电影市场，那么就很多东西它实际上还是会有存在一个盲目性，就无论是选题上或者观众他进入电影院的动机上，它其实非常大的程度上还是被媒体被一些就是 对，我主要是看宣传， 对它其实宣传这块所以它占到那个发行成本上面是非常大的。这个也就是说，所以我完全认为就是完全赞同说你这个一个电影的一部分价值是要靠票房来体现的，就是你完全可以用票房来说明一部分问题，就是观众买不买账。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你这个中国的电影票房市场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对，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说我这个有多大的代表性。 就是我们说回这个综艺电影本身哈，我是觉得不用排斥它，就是你可以不喜欢它，但是你得让它可以在那生存，就是至少观众他是有他选择的这个权利的。那比如说像春雨，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没准备好，我要去看一部比较有沉淀的或者是严肃的，或者他就可能就是一部沉闷的这个文艺片，我只想轻松。我想可能绝大部分的或者很多时间的这种都市的观众，他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去的。所以呢，就他冯导的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感觉他是有点受委屈了，就在这个市场上，他觉得我拍出来东西的质量或者这个讲故事的讲得好不好的这个层面上讲，那一定是超出你这个综艺电影太多了，你根本就不能跟我比。但是为什么我花这么多心思，我花这么多力气，花这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去好好打造的一部作品，反倒是没有这种花几天就快消式的你打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商品，它来的要受欢迎它就受不了。但是我就很奇怪，我说这有什么受不了的呢？你说比如说我礼拜一我可能去看电影，我不会去看这个1942，但是我可能我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我可能又想看你这个电影了呢，就不见得现在的观众我选择只有一部嘛。这个市场它这么大，它怎么样它都会有一定的这个人群是投其所好的。所以我觉得它的 这 种，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对的， 它的这个危机感是不是有点 太 过了， 就是 太 超前， 对， 太过敏感。 不是，我是觉得它是有一种危机感，就是我就很好奇它的这种危机感是那种焦虑是来源于什么地方，而且 它 为什么会想出来用行政。 我不觉得完全没有道理这种危机感，因为就是说如你所说，就是现在观众是有很多选择，但是他的个人时间也好，或者他个人消费能力也好，都决定了他不可能大多数的电影观众不可能他能走进电影院已经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了，你不能指望他一个星期能够进 去两次 电影院。对， 而且一部电影他档期他也不是只放一两个礼拜啊。 但 是 有的时候 是是 比如说像这个 是是 这些综艺电影上 的时候，我不知道内地的电影排的那个排期是怎么样的， 现在多一些的， 对， 但是它主要还是看票房来的。 对，比如说这个电影这个综艺电影票房高了， 它就多排你点时间， 对，会把其他电影的票房时间减少，就上映的时间减少。 这说明可能他就觉得整个的市场或者他院线排的时候或者审查的不是审查监管的部门都显示出一种无比功利化和势力的这么一个取向，这可能是让很多的严肃导演他们不是很喜欢的。但 我觉得 这个 审查倒没有，只 是 市场 是监管部门，就不是审查部门，是管理 部门，监管 部门 也没有。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在电影院线或者发行方，他们真的是靠人民币说话的，靠市场的反应来说话的。所以这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对严肃导演的一种不尊重。我忽然想起了以前魏德胜导演的那个《赛德克·巴莱》，他真的是一部耗时很久然后拍出来的片子， 在台湾票房 很可怕呀。 对，但是在大陆呢，这个票房低的实在是可怜，即使有很多宣传，但是大家还是没有人愿意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而且它真的是非常准确的还原了历史，然后也投入了很多，对导演个人来说也是他投入了很多心血，包括也得到了很高的社会认可和评价，但问题是人民币没有给他。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吊诡的地方，你看冯导他口口声声说大家都是拜人民币教，但是呢实际上他自己的最大的痛点也是人民币， 对， 他最在乎的就是票房，是吧？ 对， 你说如果我看开了，我就是艺术导演，我就是给你作品，我不在乎。但是现在你看他频频对这种发声，这说明他非常非常在乎，但感觉他不应该是不在乎那种人吗？我不知道，我就这么有一个觉得很嫌疑的吊诡的地方。那要不然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等会儿呢我们也请来两位电影人，一位呢是影评人，一位呢他是电影的这个监制，听听他们在圈里面都是怎么样议论这个事儿。三句话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快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舒卡。 好，我们再说到这个冯导的一番言论哈，你可以理解他的这个情绪。那确实他是作为一个商业片的导演，他要找投资人给他投钱拍电影，他必须要考虑票房。 对， 那可能这实实在在的会牵涉到他下一部电影能不能找到钱。但是呢他的这个道理呢，或者他想到的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是个问题啊，首先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对不对。那我看影评人最近也聊得很热络，这个热络呢都觉得像是站队了，有人就是挺他，有人是坚决的认为他的这个言论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挺他那些可能就是自己也在电影这个圈子里面就是suffer 的挺厉害的， 对， 就是，自己遭了不少罪。然后就是你像冯导他之前拍那个1942的时候，他是筹备了19年，比刚刚那个春雨说的那个魏德胜的还要再久。那么就是他其实真的非常多自己个人的 attachment 在里面，他有一些愤愤不平的地方，比如说他那么久筹备出来跟一个人家6天拍出来的东西票房上是一样的，就是达到同样成绩的时间还没人家快。那你这个从情感上其实我是非常理解冯导的，而且如果在我因为看了他现场那个视频，就是已经在 综艺节目里面， 对，已经官网上已经就是官方渠道已经被删除了，然后有网友就已经拍下来放到网上的那种那个里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克制的，就是要是换了我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的风度就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克制。但是你要把这个两个分开来看，如果你要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他指出了这个问题所在，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它会不会随着观影习惯的改变它自然会消失呢？或者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因为这个现象也不是说持续了十几年一直困扰中国电影的一个困局，并不是这样，它只是这2年出现的一个小火花。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不需要太过担心，你刚说的那个过于忧虑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其实我觉得导演就跟厨子一样，然后现在冯导是摸不清观众的口味了，所以他有点着急。但比如说你做一顿大餐，你做的是很有诚意的，今天快餐出来了，然后可能快餐时间很短，价钱也便宜，然后呢但是有很多人消费的习惯可能就是我这个时间段就只能吃快餐，只够我吃快餐的我就去买了快餐的，但是又不是说大家不会去吃大厨烹饪的正餐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冯导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真的市场会决定一切。 嗯哼，好，那是不是真的没有 必要哈，这种担心市场有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一切都可以依赖市场去解决呢？这些也要打上问号，说实话。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行内人，是在内地的一位影评人，在央视电影频道，他目前是做编导的工作，黄勇先生。黄先生你好。 哦，你好， 哎，好，这个我们刚才也是，分享到冯小刚他在综艺节目说的一番话哈，就是抨击现在电影，尤其是综艺电影方面的一些问题。他感觉呢是有很多的这个情绪，甚至我觉得是有一种困惑在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圈子里的人，我说他有一种困惑在里面。就是说观众的口味现在怎么是变成这样，他似乎是觉得综艺电影的大行其道，让他们这种他觉得是更有诚意的电影仿佛呢是变得没了市场，或者以后呢是没有投资人愿意再投钱去做这种需要很长时间酝酿和沉淀的电影。我想知道你们圈子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看陈导冯导的这番言论的，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吗？ 我就觉得首先讲的话，综艺电影它肯定还不会是大行其道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一部电影，或者叫几部，这就不叫大行其道，它还没有蔚然成风，没有成为一个现象，就这个电影成为一种现象，这个电影也许能够存在很多问题，反正综艺电影它这个话就是我认为不够严谨啊，我不知道这个话，就是说它不够严谨，它肯定不是叫大行其道。再一个呢，冯导他自己站在他自己立场上说这个话，我觉得也没有问题。这个话更多的来讲的话，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督促。那我们听着他这句话说的话，我们就知道冯导他不可能再去拍那种没有诚意的、那种廉价的、那种非常非常低廉的一种电影。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因为他长期的他所受到的那种电影教育和他的这种知识结构要求他，也或者说促使他对这种电影他会有一些接受不了，我觉得也很正常。就像年轻人不能接受老年人的很多东西。或者老人不能接受年轻人的东西，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事情。这个世界就是有一个差异所来组成的嘛。这个倒无所谓。那是我的一个态度。 现在有些人就觉得这种综艺电影它出现在市场，就对整个电影产业它是有一种伤害性的，甚至有一种破坏性，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也不太同意，就个别的这样的东西都不所谓。有以前还在电影院里看那一个足球比赛是吧？但是后来他没有执行，因为要喝啤酒嘛，要闹嘛，这电影院里好像不适合这样的气氛。就是说，但是放过几场，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真的仅仅是一个个别现象而已。但我觉得这只要他不是那样的一个盛嚣尘上的一个状况，我是觉得影响就不会很大。 好，谢谢。 这是一个个别的，我们不能以一个个例代表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现象。 好的，好， 这么来看的。 好，谢谢黄勇的连线，谢谢你，再见。 好，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黄勇，他是一位影评人的意见，他讲的这个大行其道也确实如此。你看现在只有几部嘛，什么《爸爸去哪儿》和《奔跑吧兄弟》，所以呢，他的这种成功必须得依靠一个非常强大和成功的母体。就你如果没有综艺节目做得好的话，你也不可能所谓的大行其道。但是你现在真正的做的成功的电视综艺节目，它其实也就那几档。所以呢，我还是觉得冯导似乎有点这个过于担忧了。 但我觉得你看这个综艺节目它是之前就已经累积了很高的人气，最终才能实现在电影院里盈利，因为之前也有失败的例子嘛。然后冯导的这个担忧呢，其实是我觉得他是有点替观众担心，会觉得大家的口味会越来越，因为很多综艺节目已经在被批判说很恶俗，或者说没有社会意义，只是博大家一笑。然后 你觉得呢？你觉得那几个综艺节目是很恶俗吗？奔跑吧兄弟和爸爸去哪儿， 说实话就是为了博趣逗乐的话，我觉得看完了是真的不错的。但是爸爸去哪儿深度还是要比奔跑吧兄弟多一些啊。对，但是 我 你看这个会追求深度吗？我是觉得 因为他毕竟探讨了家庭教育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有孩子的或者是未来准备要孩子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可能是有启发和启迪的。但是奔跑吧兄弟就真的只是为了博大家一笑，我觉得没有别的任何的更多的社会意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 是 就换句话说他还更加的娱乐至死。 我是觉得你干嘛非得什么都得追求它的意义， 所以这就是冯导可能替观众担心的一个问题。 塔哥你觉 得 呢？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他也是自己的一种态度吧，他其实是在表态，他是去有一个站队的意义在那里，就是说他我要先取得这一个观点的就相当于我选择了这一面。然后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影评人他们也在站队嘛，就有些人比如说他的立场是偏向于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商业的，或者那得说他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那如果说冯导他这次在那个节目上面这样开枪的话，他其实是也是向观众有一个声明，就是说其实我是愿意做一些有高艺术价值的门槛也比较高的那种电影，然后也是对他自己之前的有一些事情的一些反思吧。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在他一贯的那个思想里的，倒不是说他那天在节目上就想了这么多，他其实那天节目上还说了挺多别的一些关于电影工业的一些批评的话， 只是媒体他喜欢抽一些更加愤怒的或者激烈的话。 而且我看到的视频里他还没有专门表示是针对哪部电影，而且我们所说的这个奔跑吧兄弟其实也是他自己老东家的一个电影，所以我觉得他的批判的幅度上其实并不会很大，他只是指出了这个其中有一个这样的存在的一个问题，然后以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他之前指导春晚那也被人骂得很惨然后或者说他有一些票房不好的电影，那他是对这些电影也是做一些自己的辩护跟澄清。我觉得 而且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我觉得他也是替整个电影行业在担忧。你不得不说他还是有大家风帆的，我是这么认为，是因为你想奔跑吧兄弟投资只有2000万，拿了4.8亿票房，如果我是一个投资商，那我投给冯导比如说1942真的是花了很多钱，你又是一个大导，这部作品又非常的好，但是呢到时候实际的票房效果可能还收不回投资，那下次如果再有电影的时候我要去投资的话，我可能就你再来找我，我要打个问号，我得先攒着。但是如果再有奔跑吧兄弟这样已经很火有观众缘的综艺节目来找我，我肯定第一时间就投了，我就会把我的投资减少给传统的电影业，反而给这种综艺电影，所以这对整个的电影行业的发展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好，这个说来说去还是担心钱的问题哈。那我们紧接着来连线一位电影监制陈大伟，我估计他也是不少跟这个钱打交道的经验。大伟你好。 哎，你好。 好，我们刚才在说到这个冯导为什么说出这样一番炮轰综艺电影的话，就觉得他可能担心如果是以后这种电影慢慢多了起来之后呢，就真的是没有投资人愿意投他素来以这种严肃或者深度著称的这种大片儿。你同意他的这个说法吗？或者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我们分析起来心里很纠结。就是我们如果纯粹的按市场的规律和原则去做这件事儿的话呢，那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综艺电影它是可以的，它赚钱，它模式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仅仅从钱上来说它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一直让这个我们这个行业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它确实会很大程度的去挤占原来传统的讲究质量和深度的这种电影的市场。 是吗？怎么挤占呢？怎么个挤占法呢？ 这个很简单，你看其实我们每年电影市场这个整体的票房它规模是有一个数字的，对吧？我们每年都能去计算出来这个数字，比如说100亿或者200亿300亿，你这种电影占的这个票房它占50亿，那就挤压了传统电影50亿的票房。 但是前提是你觉得这个数字每年它都是一成不变的，可是这个数字它 不 可以增长吗？ 这个数字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肯定会一直，如果大家拍的好的话它会一直在增长，但是不管增长还是不增长还是就这样原地踏步，它总是会挤压所谓的我们最传统的那些数的电影的市场份额。但是呢又有另外一种担心，就是其实如果大家都一窝蜂的去拍这些东西的话，它反而会没有市场。我们国内的好多行业都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就比如说现在这种综艺电影赚钱它好拍，所以呢大家一窝蜂的去拍，但实际上如果大家同样去做这么一件事儿的话， 反而会把这个行业做死。 嗯，意思就是你不特别了。嗯、 对，而且咱们看看，就是这两部比较有票房的所谓的综艺电影，它是有着很好的收视率的电视节目作为基础的，但是这种电视节目本身这一年可能在大陆的话也没有特别多，所以它本身它能承载的这个产量本身就不高。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啊，我们的传统电影那些所谓的要追求深度啊，追求层次啊，这些电影它还是会有票房。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个综艺电影把这个票房给挤占了，而是我们拍传统电影的这些从业人员，我们能不能再拿出更好的片子来去吸引观众。 嗯，所以说你说后一个问题哈，就后一个问题大家好像就是没有像冯导就这次这个言论掀起的风波一样，大家会喜欢高声的去谈论，这是为什么？ 这个东西很奇怪，我们经常业内的一些人我们也在讨论，我们讨论经常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电影的规律是什么。你比如说你在好莱坞，你有一套科学的去评价一个故事，评价一个剧本，评价一套班底的这么一个科学的体系，这个体系拿到中国来是不管用的，往往一个哎不错的故事拍出来之后变了样子，或者说它拍出来之后没变样子，但是呢它没有市场，就现在这个规律我们根本分析不出来，所以现在的电影投资带有很大的这种投机的性质。而且很多投资人他掌握的规律是，我今天投十个电影，可能五部赔钱，三部打平，两部赚钱，那综合起来我就赚钱了，而并不是说对每一部电影都有一个比较精确的把控。就现在在内容和题材上我们心里不是特别有数的在做。 嗯，这是为什么呢？是说观众的口味变得太快，还是宣传层面上，或者渠道层面上，或者排档期的层面上都做不好？ 我觉得其实这些原因都有，但是如果说比较重要的原因的话，那当然第一点肯定是观众的口味，我们现在不是特别精准的能每一下都抓到。 嗯， 这个你比如说像冯导说的这些综艺电影，那观众肯定是很喜欢的，但是呢放在传统的题材的这些电影上，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太平轮， 嗯， 它整个的故事结构，它整个的拍摄手法都非常的电影，都非常的不能说传统啊，但是都很好，但是呢票房就不好。 嗯， 这个是我们无法去预知观众他会对哪一类题材比较的感兴趣，我们现在能做的在这一点上只有通过所谓的我们的互联网大数据啊，去分析我们的网络人群他们对于不同题材感兴趣的程度，哪一类题材是他们觉得更加看好的。但是这个其实也不能代表所有的电影观众，很多片子还是会败在观众的口味上。 嗯，就说其实大数据时代，就有这个大数据这么一个方式，也不见得它就一定可以帮助大家做出最精准的这个分析，是吧？ 对，就是这个大数据啊，它是一个科学数据，你说它有没有用，它肯定是代表了很多东西的，它肯定是有用的。但是你至于电影它作为一门艺术， 嗯， 它在这艺术的轨道上向前怎么样去发展，去打动更多的人，这个东西是数据只能起辅助作用的。 嗯，明白了。好，那这最后就是想问问你哈，你说如果是像你刚才举到的这个例子，像《太平轮》这样的，它明明是一部好电影，但是它就是票房不好，那如果这种案例多了之后，它真的会对投资人的这个心态或者信心上是构成一个很大的影响甚至是打击吗？就真的我以后不投钱了？ 这样的情况多了肯定会构成一个打击，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说清楚的，我们不能说比如说太平轮啊，我们不能说它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电影，但是呢它赔了。 嗯， 本身我们再去衡量一部好电影的时候，票房也是衡量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我们不能说每一部片子都像《肖申克的救赎》一样，赔是赔了，但是呢，口碑是赚到了。这个不能拿所有的电影都拿一个标准来说，但是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出来一些又有票房、又有口碑、又有质量的作品。这样呢，投资人他以后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投资的规律可循，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 嗯。好，谢谢大伟今天连线，感谢，拜拜。 嗯，好，谢谢。 好，大伟呢是一位监制哈，他也是讲了他的一些观察和体验。 他讲到一个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大数据时代，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量化人观众的口味，其实它根本也就是人的这些观感，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用数据去量化的，所以这可能是根本上的原因，就导致你没有办法去用这种所谓的科学的手段去监测它。我就记得当时黄金时代的时候，它在上映之前，它不是各种的指数分析吗？就又百度又哪儿的，又看你的， 有十个亿以上，对吧？ 那最后只有几千万，是吧？所以这个是很吊诡的一个事儿。 还有一步之遥，在这个上映之前也是各种觉得好，各种可能票房能过十个亿，结果不光是票房一塌糊涂，很多专业的影评人，包括他这次在电影节上也是被虐得很惨，很多人都给了很差的评价。 嗯，哎呀， 包括之前有那个心花怒放啊，然后像那个太、就是、 心花怒放票房很好吧， 还好啊，对啊，对， 就 是 这个之前也没想到，像什么徐峥导的那种小成本的，大家也没想到它票房可以这么好， 太久 太久 是吧？ 那些的， 好，哎，这个确实非常有意思哈。我们再休息休息，回来接着讨论今天的话题。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卡哥有话要说，刚才听了两位分享、是吧？ 对，我对那个陈监制的说法还是挺赞成的，因为他里面说到很多，你听他的那个发言里面充满了无奈，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电影市场，就中国的电影市场 充满了困惑吧， 对， 应该是， 对，就是有一些非常跟国际市场不太一样的一些玩法，就是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中国它这个电影市场它真的是非常独特， 但是哪个市场它不独特呢？每个市场它都不一样啊。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观众群可能就是从这个方面讲，它经受的洗礼还不够多。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市场它是一个被，一方面是被行政做起来的，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被一些啊，就像泰囧啊，或者说人在囧途啊这些东西，不是说它不好，它其实是有市场，它的票房就能说明一切。但是你就是作为投资人也好，或者说你作为电影人也好，你在做真的为了这个行业发展去着想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它的一些长远的一些因素，或者说这种东西它会不会做烂市场，或者说它迎合了观众，那你能不能培育你未来的观众，这些东西我觉得电影人可能考虑的比较少，在中国还是有一些就其他行业的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其实也是在电影行业里面非常常见的。 就是我有一个很不专业的想法哈，可能电影跟我们生产别的东西因为它太不一样，它有成本投入在里面，我就想中国这么多人，我记得有一次听蒋方舟，他那作家嘛，他不是在香港演讲，他就说他就对比香港的作家跟大陆的作家这个生存的状况，他就讲作家按理说应该是非常冷门的，可是呢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市场太大了，我即使只有1000个人看我的书，他说我都可以活下来。我想这个例子，就这种思路可不可以套用到这个电影身上，是不是你只要我就服务于一部分人，就如果我，你像蔡明亮那种没几个人要看他的电影吧，20分钟就一个镜头放那个水滴水， 对， 但是他，我不知道他活得好不好，但我只知道他一直拿奖，就是你想在人口这么众多，他受众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里面，你就真的是非得要追求票房到什么地步，你能不能就是换一种追求，其实这些导演他也可以生存的下来。我说清楚了吗？ 我觉得这个话可以就是对两边的导演都可以说一说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话如果放在冯导那儿其实也成立，就是说你其实不必要太追求那些没有成熟的观众群， 对， 就是他 反正 他 是 经历了一些洗礼之后， 他一定是有一部分成熟，有一部分人不成熟嘛，就所当然我觉得这有点粗暴了，你凭什么说先不成熟是吧？ 对，但我觉得你这个说法有待商榷，是为什么？你像电影这个东西它毕竟它是有投资的，但是 写书你可能就是一个印刷费， 对，零成本，他可能， 对，但是你作为一个， 对，问题可能就是在这儿， 对，你作为一个导演，你首先要对你的投资人负责， 是， 然后你才是对你的作品和观众负责。然后因为如果你的投资人他没赚到钱，那可能对他来说他以后就再也不会给你投钱了， 对，但不是大家都是活雷锋是吧，拍一个电影还是想， 这个是一种恐怖的平衡，就是 你必须要取悦投资人，然后你要过得了自己那关， 对， 同时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嗯，不是以前经常就有传说说这个烂片的很多投资人都是为了把自己要推的人送上这个电影，所以就让这个导演去改剧本，说你要给我增加角色，我要让谁去演，要不然我就不投资了。然后很多时候导演以不得不做这种妥协，让拍出来的作品可能对谁都不负责，但是只对这个投资人负责了，但是赔了他也高兴。 不，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刚刚说就是票房你跟电影的价值其实不成正比嘛，但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见得一定成正比， 不见得一定成正比、对，但是就是关于投入这个方面，其实它也未必成正比。其实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综艺节目的电影，它其实投入也不小。 对， 其实你不要说它时间投入好像很小，但它也有长达比如说一两个月的筹备，那么它可能也投入了很多它素材积累可能也有4000多个小时，最后它剪85分钟，这个片比其实也还可以。那你就是说 它关键是人家说你因为你没花时间打造一个好故事， 对， 它这个就显得很 我是觉得你应该把这个东西分拆来看成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因为你像电影，你首先要说它是一个艺术品，然后再是一个商业品，所以很多电影都是艺术家商业的结合体。 你这个前提要值得商榷。有人觉得为什么非得要往艺术品去打造？我现在就是一个商品嘛。 对，可好， 像综艺电影它就是一个商品。 比如说那个林志颖，他最近有一个回应，就对这个事件的一个回应啊，他就说其实我觉得电影跟娱乐节目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受电影训练的人应该很难接受， 还是有区别的。 我就怒摔手。 我觉得电影它确实是有艺术价值的，不管是怎么样，它都深究它是一个艺术商品，但是对于综艺电影来说，它就是单纯的一个商品，它就是顺应市场的。就比如说之前我的这个综艺节目我已经做得很火了，我拍出来这个电影我一定是有观众的， 然后呢， 所以我就做这个商品，我有钱为什么不赚呢？我就是一个商人的模式出发去思考这个的。包括很多综艺节目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很多综艺节目可能存活不下去，马上就会被剃掉，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你看电影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因为它是艺术商品，很多时候是艺术价值高过商品价值，也有的时候是商品价值高过艺术价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找一个平衡。但是综艺电影就不用去找这个平衡，我就是以一个标准来衡量，赚钱就行了。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投资产品。 对啊，它就叫电影院产品嘛。所以你看王岳伦他点评就说，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互联网思维融进去，他甚至由微博引发出一个电影，这也是有可能的。哎，所以哈，你看，因为这个观众的口味变化快，中国这个市场它变化快，再一个呢，这个时代的变化也非常快，你跟这个媒体，你就跟我们媒体受到的冲击其实也是很相像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吧，你冯导他说出来这几句话， 他 也有 他的立场， 符合他的年纪，最主要是就像那个郭敬明说的，他不是有人骂他的小时代很差吗，他说小时代不拍，你以为贾樟柯的电影票房就好了吗？当然他的这个话里面意思也是这个从市场出发。我觉得关键在于吧，小时代它算一个新型的电影是吧，以前可能没有这么讲故事的，没这么一个拍摄方式的这么一个电影出来。就是你看他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对抱歉对冯导不恭敬，但确实是他们这种有阅历的人啊，看这种新鲜的事物呢，他跟我们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就是会抵触。但是我觉得很不健康的一种想法在哪儿吧，他不是先去琢磨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会火，而是立刻说你这个东西太不符合传统了，太大逆不道了，立马给你掐死。我觉得这就显示出他就是完全是老人心态。你像他当年拍的电影还不是被大家说这完全是小品啊，这怎么能是电影呢，那他还不是火起来了。所以你看他渐渐的对这种新鲜事物是抱以那种抨击甚至是要扼杀的这样一个心态，说明人这个老了。那言下之意我觉得你离淘汰可能也不远了， 离退休不远了是吗？ 对，离退休可能也至少离你说迎合90后啊，以后甚至00后的这代观众的口味，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 也没问题啊，因为他有他的阅历嘛，他有他的积累，这些东西是可能90后的导演就会欠缺的一些东西。 对， 那这个我觉得说就是说其实电影现在呈现出一个就是越来越细分化市场其实是一件好事儿。 嗯， 对，这件事情就是它多元化， 跟我们做节目其实是一样的， 一块铁板就变成现在这个百花，算不了百花齐放，五十朵花吧， 对， 齐放的这个状况其实还是挺好的。 嗯， 我觉得 好，我们再歇会儿哈，等会儿接着聊。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舒卡。 那我还是举回这个蒋方舟的这个例子哈，我是说他当时讲的那番话呢，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能不能真的是做成小众化的，比如说我们做电视节目或者做电台节目也会有现在这种思考嘛，因为你以前如果是传统电视来说，你是想服务大众，所谓的大众媒体就是服务所有人，但是你现在越来越发现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服务所有人，你如果是抱着服务所有人的目的，最后你会导致没人再看你的节目了。现在的这个趋势就是窄化，我只服务一群人，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在电视这个在电影是不是也有这个趋势啊。 实际上我们在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成熟的电影市场，像欧洲啊还美国，他们有一些小众的电影院，的确是他就放一些非主流的，或者说cult 独立电影院线， 对，独立电影院的或者地下电影的，或者专门放黑白片的，专门放默片的，甚至然后他们其实背后有很多比如说基金会啊发展基金这些东西去支持他，就使他至少可以达到一个收支平衡，那么他就可以继续运营下去，但他的受众可能就是这个城市里比如说几千个人或者甚至几百个人。 那这种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你整个电影市场成熟之后，其实观众会做出这种选择，然后也有会有一些有远见的投资人或者说一些基金就会合力把这个东西做起来，但是现在我觉得在中国好像短期之内不是特别有这个乐观的感觉， 就是特别急功近利的一个 市场， 没多少人愿意去做这个事儿。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冯导会这么说，这背后也折射了另外一个产业的现状，就是电视产业和电影产业到底应不应该融合在一起，因为你像现在的综艺电影很多都是电视产业的人在做的，像冯导他是在电影产业里很少的几个他不屑于去拍电视剧的，他只拍电影的这么一个导演，但是有很多电影导演也在拍电视剧， 以前也拍过，其实刚出道的时候也拍过， 对，但是现在他就标榜自己是电影导演嘛，所以也会有这么一个担忧，我觉得这背后是可能电视产业现在已经在来挤占电影产业的这个份额了，所以你看冯导说这个话，他可能也是希望有相关的部门能把这个事情给把它给拆解开来把它规范化。 我 最不要听就是相关部门，这说明你自己已经很无能了是吧，而且这么大市场这完全可以市场解决，你让观众用脚去投票嘛，而且你 这个我觉得是对的， 对啊，你 很多时候其实你在抱怨别人抢占了或者挤占了一个 市场的时候，对啊，你自己不争气，说明 对实际上是你自己暴露自己没有底气， 是啊， 对，如果你自己的电影能做好的话，我觉得你要去跟这个连你看不上眼的这些娱乐电影啊或者一些小众电影去比拼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主要还是做好就是你所谓的主流电影，或者说主流具有高大上的艺术价值的电影，这些电影可以做的有市场，我认为。 而且你说电影院里面它的以后的这个产品它会不会也是变得相当的多元，就它是打破了你受传统的这种电影教育出来的对于电影的认识， 对对对， 你非得把它所谓的一种什么完整的观影体验呢，你必须要有怎么样怎么样一个形式的才叫做电影。我记得我在香港还看过歌剧魅影，它一个音乐剧， 对， 他就把它弄成一个电影，我看了3小时，特别贵呢，还好100多块钱呢，就比一般的普通的电影还要贵，但是我看着很爽啊，觉得因为我没法去到现场去看整个的这个音乐剧，那你把它做成电影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对， 所以我说是不是同理，你说如果是综艺节目的话，我就是爱爸爸去哪儿我爱到死，他弄一个综艺电影他也是满足了我的这个需求，那你不能去剥夺或者是漠视这部分人他要选择这种产品的需求，这个是 也挺粗暴的，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包括香港其实它比内地稍微前进一两步的，它就会你会看到更加多元化的电影院产品，比如说足球，比如去年世界杯的时候，它把足球放在电影院里面播，那这个也可以，大屏幕的这个体验跟你家里面的那个感觉可能就不一样，那它服务的其实也是球迷 这个部分，对吧？对，然后他比如说现在很多歌剧，除了歌剧之后，演唱会也有放在那个像五月天的演唱会，不是演唱会，当电影，演唱会，对，都在电影里面放，而且因为电影它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技术手段，它还能够做到一些剧院里面不能实现的效果， 对， 然后包括现在我们还中国内还讨论到一些像弹幕啊，就是有一些新的东西，手机你同时， 这冯小刚看了估计要疯了吧，这种， 对， 而且也在想，你看我们刚刚一直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小屏幕 的东西搬到大屏幕上，但是其实反过来我们看，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电影可能它市场的需求没有那么高，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大屏幕东西产品给放到小屏幕上了？比如说我们就通过手机发行或者互联网发行，那电影只要能赚到钱，能够收支平衡，其实也可以啊。要不然大家都去抢这个大屏幕，可能确实大屏幕很多时候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我要给你排多少部片，对吧？ 你看这个说来说去还是思维的转换。 是吧？和心态的变化，这时代变了，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抱着还是非常老旧的这样一个观念，它也适应不了这个发展，除非你自己就安于说我就是一个老派，坚守老派价值的人，那也可以，但是你坚持你就自己坚守得了，你也不用去批判那种不跟你一样的人，还是要包容一些吧。 其实还是有很多导演也是在继续坚持着自己一块留守的自留地啊。 好，那 就聊到这儿吧，今天啊，以后还有电影的话题，也欢迎 可能到我们明年这个时间再过来看的时候，这个市场又已经完全不同了。 没错，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我是舒卡， 拜拜， 拜拜。